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弘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他就分泌酸， 也不排除是它间接体的作用。 你说这个酸菜都能酸，就这个菌在你胃里头，它就不能产酸吗？这个酸就一定是肉分泌出来的吗？是不是？我一直是在想这个问题。 你这没事什么都琢磨哈。 那有些事吧，你就得琢磨。你要是不琢磨，人云亦云，它是不是正确的？我就早都提出这个想法了。 你可能有些理论现在认为是合理的， 对， 是对的，可能说不定哪天 发现又不对了。 对， 现在有很多问题是这个样子。今天啊说这玩意是对的，就得这么做。 对， 这个我看过一本书，这个书吧叫《医行天下》。这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华人，他写的一本书。在他这本书里边吧，他就有了那么一段的描述。就说美国呀有一个这个一个大医院的院长，他还是医师协会的主席，他还是一个博士，你说这有权威吧？这个权威性已经够大的了吧？ 对， 他写了一本书叫一个医学者的自白，他写了这么一本书。那你说民间有个方，这个方不管有多好，你能投几个亿吗？你能投几千万吗？你能投几百万你都投不了啊。你不能投，你这方多好，不让你生产，不让你销售。 对， 但是利益集团他是资金量大，你说我投500多万，人家说我投5亿，你说消费者买谁的？ 对， 就说 这时间会成就一切，也会推翻一切。 就说他这个生产企业就利益，你说哪有企业不会利益的呢？他就说我这个多好，当人们发现他这东西有副作用的时候，他这个钱可不是投几个亿，几十亿几百亿已经回来了，然后第二个产品又开始包装了，这叫包装，这叫策划，又开始宣传了。人们一看那个没行，这回再期盼这个。一个医学者的自白，他说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个机理他要不符合这个自然法则，不符合客观事实，就说你再怎么科学，再怎么包装， 注定会失败的。 最终他没有解决老百姓的疾病。人们这个算账，他是每个人就是思想都不一样，出发点都不一样。 对， 他有的人就认为只要省钱就行， 实际没省钱。 那你病没好，你遭罪呀。 对，这个就像烧柴一样哈，这个烧水，有的人舍不得添柴，一会儿添一根，一会儿添一根，火候始终上不来，结果柴 也没 了，水始终没烧开， 把柴火烧没了， 就是， 他还不如一捆都凑进去了， 就是， 完了呼呼呼烧开了， 就是啊，